这个是 Besson， 又叫风安，里面有一块很薄的铜片，透过搅动产生气流，发出汽笛声。揸船的人讲，曾几何时，每当雾锁香港之际，穿梭维港两岸渡轮上面的水手会第一时间拿起个风安，走到船头用力搅动，响起汽笛声，通知附近的船只自己的位置，避免发生意外。这个风安已经在小轮上面服务了超过100年。现在的船普遍是用电安取代，不过很多船都会放风安做后备。资深的司徒船长一见到个风安，就好像见到老朋友那么开心。 如果电安坏了又下雾，那我们要怎样保护这船的安全和保护隔离船的安全？所以我们一定要发出这些声音，等左右隔离听到。他就是在不坏的时候是有用的，是这么快，快一点，越搞快它越响，你搞得慢就没那么响。所以我们做水手的时候年轻一点，搞很快的，要等左右隔离听到。 一艘船无论航行到几远，始终都是要拍返一个属于自己的码头。大家好啊，人人都叫我做北角码头猫船长，其实我真名是叫做乌嘴，今年8岁。由细到大，我都在码头这里看着啲船洗出洗入，又看着啲人来来往往。虽然有好多嘢想话俾你哋知，不过我啱啱食饱个样有啲失礼。这个时间不如交给我尖沙咀码头的朋友介绍下那边的情况，我们转头见啦。你们好啊，猫船长叫到我一定帮手。话说这条行走尖沙咀到中环的航线，我经不觉已经服务了维港两岸超过100年。搭紧船去中环的 Billy 本身是一位最深于研究香港历史的学者，这一刻的他凝望着眼前维港景色，脑海里面就好像追溯一个属于100年前的景象。 其實在大概19世紀末咧，就已經咧有一啲外國人咧就組織一啲輪船嘅公司，就提供咧維港兩岸嘅一個輪船嘅服務。而當時使用嘅咧，絕大部分咧都係一啲商家，或者咧係來往港九之間咧，可能一啲軍人啊，或者咧係一啲嘅警察啊，或者係一啲做生意嘅人士啊。咁所以咧，相對華人採用呢一個船隻嘅機率咧，就比起外國人咧係少啲嘅喎。喺1910年代之後咧，九港鐵路係通車咧，呢一架嘅船咧，其實係可以話將香港島嘅人，如果佢哋需要去九龍、去國內嘅時候咧，咁佢哋就喺中環坐船就過嚟，然之後就接駁呢一架九港鐵路，就去新界甚至去廣東一帶嘅地區咯。 今日嘅尖沙咀能夠成為世界知名嘅旅遊重點，其實係同維港兩岸嘅渡輪服務有好大關係。 尖沙咀碼頭咧，因為佢同中環係最接近嘅，可以話佢嘅定位本身就係香港呢個維多利亞城嘅配套，所以佢呢度成個嘅經濟鏈咧，都係走一啲接近洋貨嘅一啲位置。 當香港島唔夠地方擠貨啦，咁我哋將啲冇咁緊要或者次要啲嘅貨品咧，就搬過對面岸，所以就喺尖沙咀碼頭隔離就出現咗一個好大型嘅貨倉。咁呢個貨倉慢慢亦都後來發展成咧今日嘅海運大廈。 呢一位沉醉喺攝影世界嘅朋友，佢叫做 Jeremy。他本身是一位攝影師，最喜歡透過鏡頭記錄下瞬間變化的城市面貌。 這個位置啊，這個位置現在的光很漂亮，很少這個時候來是沒有人，都很特別。其實整件事很 surreal， 因為沒有人之餘，那些日光那就剛好就日落的時候，咁啲咁樣斜咁嘅一啲陰影，其實好靚。設計呢個線條，其實從一個視覺嘅角度嚟睇，好似好唔屬於呢一個年代嘅東西，更加加咗個 layer， 就係、是、咦，好似有少少所謂懷舊嘅感覺，好似幾廿年前嘅空間咁樣。 搭船過海都算係 Jeremy 嘅生活日常。但是一口气搭四转船来回维港两岸，捕捉渡轮上的人物和风景，就真是第一次了。 船入面都很窄的，所以大家已经很有经验地避开的了，无论是乘客避开水手，又或者是船长，其实大家都知道在一个这么狭窄的空间，大家都会很灵巧地就不断地游走，基本上都是同时间竞赛的嘛，即是你埋岸啦，咁跟住咧就要即系抛嗰个绳啊，所有嘢都要系好迅速地发生嘅，咁所以佢哋其实非常之有经验，应该做咗可能一段好长嘅时间，咁可能我头先都阻到佢哋嘅影相嘅时候，即系成个配合其实一啲好我哋有好日常好简单嘅一啲moments， 其实原来都当中系牵涉到好多智慧啊，或者好多经验。 現在咧，因為咧，用咗機動嘅板之後咧，就反而咧，就我哋覺得冇咁好咯。因為手動嘅時候咧，我掌握喺自己裏邊啊嘛。維港裏邊咧，啲其實啲浪口咧就好犀利嘅，一拍埋去咧，有時你見到好似平平無奇咁樣，突然之間就有個暗湧啊，你有個浪啊。所以如果我哋用手動嘅話咧，就即時起翻半塊板嘅話咧，就唔使令到個塊板有損傷。 我叫阿輝。在天星小輪工作了17年了，我是做水手工作的，即是提纜啊，或者做繩藝的工作咯。 上層會比較平和一點的，因為一排排的凳啊，空間比下層都叫做寬敞一點，好像 relax 一點，或者是享受多一點那個空間啊，即使是幾分鐘。咁但下層咧係非常之 busy 嘅，因為嗰啲海員啊、船長全部都係下層啦。咁同埋頭先講過好窄噶嘛，咁同埋咧佢入邊嗰啲機房啊，全部喺曬下層嘅。你會感受到個星同色咯，滾滾滾之餘，你會聞到啲柴油味啊，或者係更加貼近個海，你聞到個海水個鹹味啊。咁所以下層係一個非常之感官豐富嘅一個，比起上層啊，就是、一個經驗。 睇唔睇到？睇唔睇到？嘉文，一team人咧，成隻船嘅人咧，每個人都有自己嘅獨立工作崗位嘅。船長啊，負責揸船啦；副船長咧，負責協助船長啊，睇下咧四周環境啊，有冇船近啊。啊，水流咧都比較以前急噶，因為個圍港咧窄咗啊，導致水流咧就係會走埋就管埋一齊噶嘛。難度係高過以前噶，泊船嘅程序啊。咁咪睇住個碼頭咯，去到距離咁上下咧，咁咪試下倒車啊，角度啊準少少啊，因為我係泊船咧，嗰啲乘客咧感覺最大嘅，因為佢隻船咧泊唔泊得穩定咧，會唔會喐啊？因為喐得好犀利啊，咁咪嗰啲乘客第一時感覺到噶啦。1999年入職嘅，做到現在都20多年啦，由水手做起嘅，做到現在做船長嘅。 好似一個好短嘅旅途咁樣咧，船上面見到嘅景色其實每秒都變緊咯。咁同埋佢係全天候對出就係個天係個海，個天嘅變化 個海個浪有幾高，咁其實都好影響到啊你作為一個搭客個感受。可能鴨骨好大風嘅，好大雨嘅，啲浪好勁嘅，就會感覺到佢真係飄緊。即係你好似同我哋共為一體咁樣，嗰幾分鐘或者十零分鐘，咁所以係一個非常之得意嘅經驗。頭先其實我哋啱啱落船，跟住就見到哇個天色好靚，即係個漸變色由呢一個黃色、橙色、紅色，跟住一路漸變去紫色、藍色。咁其實哇，好少遇到咁靚嘅其實。啲海風好靚，尤其是而家我哋啲天氣秋天，好正。一船嘅航道，我啲方位不斷咁變緊，所以原來係唔易影噶。其實好吊軌嘅，因為其實 suppose 你坐呢架船咧，係一個好 relax 嘅航程嚟噶嘛，即係一日完咗啦，咁樣身心疲累嘅狀態底下，你可以好享受呢十分鐘嘅船程，但係咧。一有部機喺手咧，不斷喺度放，上，係咯。咁但係咧，另一種享受。個行程係不斷咁變動，你點樣把握喺變動之中去揾翻最純粹嗰個感動？即係可能我就用攝影表達啦，咁可能其他人有唔同嘅自己表達嘅方式咯。咁所以都要捉緊嗰一個感動。 欢迎大家翻到嚟我呢度。猫有夜视能力，所以黑妈妈见到我周围走，一啲都唔出奇。只不过船喺夜晚航行，就要靠观察其他船嘅航行灯啦。航行灯好紧要，万一有船驶得太近，睇到灯光就可以知道有危险，即时做出反应。呢盏古老嘅油灯系一盏放喺船头嘅围灯。橙色光照射的距离比较远，所以电力未普及之前，油灯好有用。 就算上世纪再上世纪都是用油灯做航灯的，咁啊呢盏灯咧就摆喺我哋只船最前方，就做一盏头围灯，我哋航行用嘅。只船150尺以内咧就摆一盏头围灯嘅，就如果超过150尺。就要個兩盞圍燈啦，一盞頭圍燈，一盞尾圍燈，咁就俾外邊啲船睇到，表示隻船嘅有幾長嘅作用啦。 呢位見慣風雨嘅船長，佢話最中意都係喺天朗氣清嘅圍港睇住靚景揸船，人都精神啲。佢有一個絕招啊，就係同一時間控制三個睇盤。犀利！ 左边只手咧控制咧船头太，右手只手咧控制船尾嘅太。呢、這个太盘咧啊控制车速，车前到后。咁啊，我哋呢种船嘅就系要三块夹埋嘅。揸船我都揸成30几年，我做咗几年水手，开始升上嚟做副船主，再升啊船主。最繁忙嘅時間咧，應該係80几年嗰陣時，啱啱大陸開放，又多高速船啦，又多貨運船啦，遊艇啊變咗形成咗個海面咯，好繁忙嘅。如果講刺激咧，嗰陣時係刺激啲嘅，因為船隻多，你要打上12分精神，你先車得船。但係咧，雖然我哋車船就辛苦咗，即係備船備艇啊多咗，但係咧。見到咁興旺個海面咧，我哋又好開心喎！暫時咗幾十年啦，而家都平平安安 ，OK。 船裡面有一個地方好少人有機會入去，呢度就係船嘅心臟地帶——機房。由於船嘅引擎、發電機等等嘅設備都喺曬呢度，機器轉動產生巨響。所以呢度最大嘅特色 就是好嘈。机房负责人即是机长，他的责任就是确保所有机械运作正常和安全。落紧嚟揾机长的是 Deming， 他最喜欢就是研究香港海陆空交通历史，所以呢方面冇嘢难到佢。 咁喺今天嘅船嚟讲咧，其实咧所有操纵咧就系个船长咧负责就去加速啦、减速啦。喺70年代之前嘅船咧，其实呢个操纵咧系分开两部分嘅。船长喺上面控制嗰支速度杆咧，其实只系俾一个信号去机房，等个机长收到。而由个机长咧喺个机房咧系负责控制嗰只船嘅快慢同埋向前向后，机房系睇唔到出边噶。咁啊，机房咧就系靠船长咧嗰支杆咧拨落去俾个信号，究竟而家行乜嘢速度？佢哋随时长时间咧都要保持好呢个良好嘅沟通，咁先至可以操纵到一只船。 Deming讲得咁投入，等我都讲翻少少历史先。呢度系油麻地天后庙，牌匾写低咗捐钱重修天后庙嘅商铺名字。照咁睇，油麻地一带喺清朝光绪年间已经有不少商业运作，而佢哋嘅货源唔少都系嚟自中上环。 即系19世纪中期开埠，一路政府机构啦、医院啦，同埋啲主要嘅商行都喺香港嘅。其實佢哋主要就係批發商喺嗰度嘛，特別強調就係華人咧，佢哋啊係除咗喺港島之外咧，喺九龍都聚居嘅，包括係即係而家都仍然係好多人聚居嘅油麻地啦呢一帶啦。咁啊，九龍做啲小生意嘅，佢攞貨點都要去翻港島，因此渡輪就係方便咗喺九龍嘅居民咧嚟香港咧係去辦呢啲咁嘅事務啦咁樣。其實嗰時候咧，就大致上出現咗10多間呢啲咁樣嘅所謂街坊式嘅輪船公司。咁或者我哋而家嘅理解就可能話，喂，譬如街道啊之類。咁其實係解決咗啲交通嘅問題。咁但係政府覺得咁啊幾亂下嘅，不如試下咧就發個牌咧，揾一間公司咧做呢啲航線啊咁樣。1924年嘅時候咧，油麻地小輪咧就組成咗。 當年第一條航線咧就係喺油麻地開始嘅。咁所以呢間小輪公司咧，亦都因此咧叫做油麻地小輪。70年代咧就係佢嘅高峰期啦，最高峰嘅時間咧，擁有嘅船隊咧係去到130多艘船，個船名都相當特別嘅，每一艘船咧都係用文字行先嘅。佢亦都好特別就係咧係用一啲四字成語去組成啊，譬如信譽東厚啊、榮華富貴啊、家權興亮啊、升平道德。健康智慧進業宏開，同埋呢個定邦合群，咁其實咧係相當押韻嘅，呢個係一個好特別嘅。 80年代嗰陣時咧，我好多時都坐船，見到好多人去排曬隊路，唔知等乜嘢喎。 逢係上到船咧，見到嗰碗嘢咧，就已經知道係乜嘢噶啦。又好似講下我哋公司嘅招牌，又好似係我哋伙計嘅招牌。 是我哋呢六七十年代出世嘅人嘅集體回憶咯，上到船硬係揾一樣嘢，好似未揾到咁嘅，嗰咪就係佢咯，咁簡單。 佢係我哋嘅精神食糧啦，同埋當其時咧係相當奢侈，但係咧又好豪華，好好嘅享受嚟嘅。 點解有呢碗餐蛋面出現咧？就最主要咧，70年代咧個香港經濟起飛，啲人嘅生活節奏咧就開始緊張啦。翻工放工咧，為咗爭取時間咧喺只船度食嘢，咁呢碗面咧就因此咧應運而生。通過呢個賣餐蛋面咧，可以令同事嘅收入增加之餘咧，另一方面咧，亦都咧可以提升到渡輪嘅服務。船嘅同事好用心，好快咧將原本嘅工作咧。做好咁咧，第一時間咧就飛奔去咧呢個檔口度咧賣呢碗餐蛋面。咁因為點解咧？呢餐蛋面賣完之後咧，其實咧佢哋有一定嘅利潤咧，可以自己咧分享得到嘅。 咁我哋由於7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啦， 咁所以咧，我哋依個汽車渡輪嗰個需求咧，都係相當大嘅，特別係喺維港兩岸啦、香港島同九龍呢一方面，最多嘅時間咧係有七隻船一齊喺度行緊嘅，但係等汽車渡輪咧，往往係超過一個小時或者以上。咁呢個情況咧，甚至乎喺東隧開咗嘅時候咧，個汽車渡輪個需求都係相當大，直至到咧西九龍填海新機場項目咧受到影響，佐敦道碼頭咧呢條航線取消咗之後，同埋西隧投入咗咧，呢個汽車渡輪咧先至咧正式日漸式微，咁就演變成咧今日咧剩翻呢個危險品汽車渡輪服務。我哋係全日不停咁樣穿梭咧。維港兩岸提供呢個危險品汽車服務嘅，一般咧就喺上晝嚟講咧，就一早六七點咧就喺九龍咧有好多嘅危險品車會過去。咁呢車咧中午之前咧又會回流翻去九龍。咁喺夜晚咧亦都有一個咧咁樣嘅循環。咁其實一日咧喺危險品車裏邊咧，我哋係有三個所謂高峰時段，因為運載呢啲危險品嘅車輛咧係相當有限。咁所以佢哋必須咧就係卸完油、卸完氣之後咧，第一時間咧去翻佢哋嘅氣站啊，去翻油站咧，重新補充完咧，再運油運氣咧，供應翻俾香港島嘅需要。因為咧，我哋提供嘅服務都係相當重要啊。咁佢亦都係為市民大眾提供呢個服務。 每日穿梭維港兩岸嘅渡輪，船上面無論係船長、水手、機長又或者是每位工作人員都緊守崗位，攝影師 Jeremy 透過鏡頭都有深刻的體會。 好少會留意到每一個船員或者每一個工作崗位的人每一刻的付出，或者他每一個步驟，即可能每一日都是重複這個步驟、這個工序很多次。咁但係冇咗呢啲工序係又唔得嘅喎，咁令到可能坐喺船上面嘅人係有危險嘅喎，令我可能有少少反思，就係原來我哋有時信生活可能太單調啊，或者係都係做翻嗰啲嘢啦咁樣，咁所以有時又唔好抹殺咗我哋呢啲咁嘅時光，慢慢累積底下都會有佢嘅功用，或者係即係有你自己嘅記憶回憶。